典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爱玉 DJ 林奇。志愿服务条例近日起正式实行，条例规定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对象可以根据需要签订协议，明确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约定志愿服务的内容、方式、时间、地点、工作条件和安全保障措施等。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表示，到2020年，各城市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公共机构普遍实行垃圾分类。作为先行先试的46个城市，要初步建起垃圾分类处理系统。韩国法务部近日表示，将从12月1日起至2018年3月底，向符合一定条件的中国公民提供免签入境15日优惠，且符合条件的中国公民在正常出入境后，可办理有效期5年的多次往返签证。近日，美国方面在多名议员被指有不当行为后，美国国会批准法案，要求所有议员和员工接受强制性的反性骚扰培训，同时考虑全面修改过时的性骚扰投诉受理程序。近日，北京中医医院和首尔所联手推出的中医儿科医联体正式在首尔所挂牌，未来不仅首尔所医生可到中医医院进修，中医医院的名老中医还将在首尔所定期出诊。近日消息，北京与河北雄安新区之间将新建一条京安高速公路，不但可以实现雄安新区与北京的高速联系，承载未来交通，还可以一定程度缓解北京西南方向的交通压力。近日，好莱坞报道透露，迪士尼方面在尊重文化的前提下，致力于寻找华裔女演员来饰演花木兰，在要求会武术、英语好、有明星气质的三大条件下，最终锁定了中国女演员刘亦菲。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上帝会保佑我的，爱情总会来的，我在梦中一切都有，可是现实啊常常是相反的。爱他的男人很多，那我又选什么？我在雨中喝着闷酒，反正幸福啊对我是奢侈的。上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神啊，救救我吧！18年级了，一个爱人都没有，孤独是可怜的。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神啊，救救我吧！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他俩又在哪儿？但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神啊，救救我吧！18年级了，一个爱人都没有，孤独是可怜的。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神啊，救救我吧！忘了半辈子了，为什么 我这样的男人那就快要绝种，他呢又在哪儿？哦，神啊，救救我吧！一把年纪了，一个爱人都没有，孤独是可怜的。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神啊，救救我吧！一个人忘了半辈子了，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呢就快要绝种，他呢又在哪儿？上帝会保佑我的， 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晴天九六九，我是主播莹琪。今天是12月4号星期一，气温在偷偷的逐渐下降，而且风力依旧猛劲，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北京最低气温预计-6度左右，最高气温3度左右，西北风1到2级，天气晴朗，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6度到6度，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为6度左右。现在的天气对于运动者来说，每次锻炼后应该多吃一些滋阴润肺补液生津的食物，比如梨、芝麻、蜂蜜、银耳等。若出汗较多呢，还可以适量补充一些盐水，还可以喝一些百合莲子羹、百合莲子瘦肉汤、银耳百合羹等。现在位于延庆和河北交界处的官厅水库呢，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座大型水库，有塞外明珠的美称。冬日的官厅水库有多美，大家可能有所不知，除了美丽的风力发电大风车呢，这里还是个观鸟的绝佳地。每年这个季节，这里就迎来候鸟高峰，其中包含大天鹅、斗雁、灰鹤等冬候鸟，这个时候与这些精灵来一次亲密接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可能滑雪爱好者最爱的就是冬季了，体验在冰雪上的刺激增添了不少冬季的乐趣。我们国内也有很多好玩的滑雪场，但是想去国外玩的听友们呢，也可以体验一下异国滑雪之旅哦。 出国滑雪我认为这是其实是也是一种出境旅游的一种方式。再有的话就是想去一些更大的一些滑雪的地方，可能我会比较推荐欧洲啊，法国、瑞士、奥地利、意大利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欧洲的话情况就是滑雪场会非常的大，那可能像我们在国内滑雪，像一些比较大的滑雪场可能在20条雪道，那欧洲可能正常来说可能会在100到200之间，比较大的滑雪场每个地方你一周可能都滑不完。 不知道今天推荐的这几个地方有没有你想去的呢？在冬季机票便宜的时候，感受一次真正的滑雪体验，享受一次风驰电掣、雪花飞舞的快乐吧。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想要推荐的旅游胜地或者旅行路线的话，请关注经典九六九新浪微博并私信与我们交流互动哦。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待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这个季节是宁静的，那些敏感的神经末梢处着流云和冷风，因为心里的希望和爱变得切切的欢喜，很踏实。我们每一天都在隐秘的成长，明确的爱，真诚的喜欢。 今天九六九和您一起拥抱12月，让我们一起大声称赞自己，天冷了但心不冷。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今天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时间又来到了周一，记得提前计划好一周的工作哦。随着狗年春节越来越近，年夜饭大餐呢也登场了，尤其是今年的年夜饭预订非常的火爆，甚至出现一桌难求的情况。与此同时呢，随着互联网加在餐饮业的融合，厨师上门私人定制年夜饭正在流行。从饭店的预订情况来看呢，老字号本地大众特色餐饮品牌年夜饭预订火爆，而预订年夜饭的价格越来越亲民大众化，特色餐饮呢成为年夜饭的主潮流。今年呢，不少私厨平台推出了年夜饭的业务，相关产品呢一推出就开始大卖，而请厨师上门私人定制成为了不少家庭享受年夜饭的新选择。如果想考虑在家吃年夜饭但自己做饭又太麻烦，倒是可以试试。快到年底了，你想好明年的年夜饭怎么吃了吗？

荡荡，相思放不顺风。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风风光光，心花怒放。阵阵柔柔清风飘来，让我拥你入怀，一丝丝浅浅微笑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我却摇摇晃晃，为你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放不设防。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风风光光，心花怒放。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99，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你有想象自己64岁会是什么样吗？无论如何呢，我想有一个人是很多女性在64岁的榜样，她是张艾嘉。张艾嘉呢，正式开启开挂般的人生是在1981年，主演了《我的爷爷》，拿下了第一座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更是推出了唱片《童年》，销量影响都是首屈一指。1983年呢，更是筹划了那部一代人的回忆中不可不看的悲剧片《搭错车》。除了在演艺界的风生水起，在歌坛上也有经典的代表作。感谢李宗盛，除了《爱的代价》，还为张艾嘉贡献了这首《最爱》，一起来听听吧。 是我，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都是我。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如果我问你最熟悉的 TVB 主题曲是哪一首，你会告诉我上海滩还是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呢？其实还有很多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古装剧和武侠剧也是 TVB 制作的，虽然我们听到的版本大多是普通话配音版，当粤语主题曲一响起的时候，无论身处何地还是会把我们拉回当年剧中的思绪。《神雕侠侣》这部剧堪称经典，刘德华、古天乐、黄晓明都演过杨过这个角色。有人认为刘德华版本的《神雕侠侣》才是最经典，也有人认为古天乐的版本流传最广。他们究竟谁才是最经典的《神雕侠侣》呢？就像剧中呈现的不同主题曲，他们都是经典，只是不同时代的经典。 话是愉快，是难过，是陶醉，是情绪，或在日后是作传奇。爱是盟约，是习惯，是时间，是白发，也叫你我乍惊乍喜，完全遗忘自己，竟可伤害生与死。来日谁来问起？天高风急，双双远飞。爱是微笑，是狂笑，是傻笑，是玩笑，或是为着害怕寂寥。爱是何价，是何故，在何世，又何以对这世界雪中送火？谁问祈求什么？可歌可泣的结果，谁能承受后果？翻天覆海，不枉最初。 雪中送火，爱在迷迷糊糊，盘古再变开

想把你的手贴近我的胸口，你残留的温柔依然该怎样去做，还能挽回些什么，让你的心不再漂泊。笑着沉默，依然我一一蹉跎，不容易两颗累了的心，在这样的夜里铁了心决定要你。不可以，我和你今生注定要在一起，我用一生的时间爱你，没有什么不可以，就算是放弃一切我也不可惜，只要拥有了你。 我愿意。